这是来自陶喆的 Mars Baby。 这首歌也送给他未出生就无缘再见的火星宝宝，那传递出了面对爱从指尖溜走的一种遗憾，当然还有乐观顽强的一种生活态度了。在2005年陶喆凭借《太平盛世》专辑获得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制作人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中国榜六次获得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李宇春，这首《一趟》进榜八周，五周夺冠，本周第四位。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断肠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一朵绽放中的 只能面对。牵绊的总受罪，往事怎么回味，埋葬好过崩溃。一朵绽放中的红尘，为片片花瓣铺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 中歌榜年度最佳女歌手七连冠，可以说是张靓颖出道以来获得最大肯定的音乐成绩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冠军张靓颖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红蔷薇》，同时她和李荣浩合唱的《女儿国》也在榜获得了第九名的好成绩。说到李健，很多人喜欢她温暖的声线，而在历年来中歌榜的年度奖项当中，她获得的都是创作类大奖，比如说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年度最佳专辑制作人、年度最佳作词等奖项他都收入囊中。而李健作词作曲演唱的新歌《城市之光》在本周中歌榜获得亚军的好成绩。 在那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他阻挡着黑暗降临，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此刻心不透，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 来自本周中国榜第四号的推荐新歌，拉拉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复古潮流的 disco 曲风，还有 chill out 的律动，给拉拉的音乐世界加入了灵动的感觉。而同样出自新专辑《心理学》当中的《言不由衷》，在本周取得了八周榜零的同时，也上升到了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第五名。在2012年度的中国榜上，徐佳莹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以及年度最佳作曲两项大奖，真的是唱作俱佳的一位女生了。说到林俊杰呢，从2004年第一次在中国榜获奖以来，取得了12次各类奖项，港台及海外地区最受欢迎男歌手、最佳创作歌手、专辑制作人、舞台演绎男歌手、最佳专辑等等都有所涉猎。而在我们本周榜单上 ，JJ 也有两首歌上榜，分别是第17名的《伟大的渺小》，以及这一首第11位《黑夜问白天》。 怎么过的明信片，它无 去老远，并再见不说一次再见，跳一天。 张艺兴 Shape。 第九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八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七位，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吴梦野拥抱你。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第六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五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第四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三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林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第二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本周冠军曲目，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大地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的时光暂停。

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24位，已经进榜8周，来自张惠妹这首《连名带姓》。在我们中歌榜的年度奖项上，阿妹也是获得过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年度最佳专辑、年度舞台演绎女歌手等多项大奖。在去年底，很多实力歌手纷纷发片，在我们榜单上也是高手云集。孙燕姿在2003年中国榜首次设立港台及海外地区奖项的时候呢，她获得了年度金曲，之后在第二年获得了2004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并在之后3度获得这项大奖。我们就来听这首上榜13周最好成绩第5名，本周第26位，孙燕姿带来的《我很愉快》。 起地上的谎，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拿，一个人们的谎也不想

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 听到的是进榜第二周排在第十三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在张韶涵出道的第一年，凭借《呐喊》获得了第一首年度金曲，之后多次获得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最佳女歌手等大奖。特别是在2012年，张韶涵自组公司，自己担任制作人的《有形的翅膀》，获得了中歌榜最佳专辑，并再次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而接下来这一位，他的组合牛奶咖啡获得过中歌榜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而如今他以个人身份发片，我们就来听 Kiki 复颜的个人首张 EP 同名主打《白夜行》，进榜七周，本周排在第33位。这是来自于 KK 复颜的《白夜行》。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有着歌手和团体的双重身份，他就是萧敬腾。2009年度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得主，那最近两年自组狮子合唱团，目前重回个人身份推出新作，我们就来听本周中歌榜第28名，萧敬腾《皮囊》。

老儿发笑的模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儿童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的推广曲，吴彤所演唱的《芭比哪吒城》。说到吴彤，他是民乐出身，组过乐队，玩过摇滚，后来回归到民乐演奏，如今更多是以跨界艺术家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那吴彤的经历其实也反映了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一个趋势，这也使得国际间的歌手、音乐人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比如说在本周榜单上，以 Bossa Nova 享誉世界的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对唱的这首《欢喜》首周入榜并空投第三名，也是本周的黑马歌。 那是眼神之间独善于一些言语深呼的细细便是的便回忆火花素简单 太 相遇。Darling kiss me forever, last Darling, 怎样你都欢喜，陪到你说我爱你， così forte che non riesco più a parlare, sai perché? Sei la donna più incredibile che c'è.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the happiness I see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Tempo libero, follie, viaggi all'estero, ma che niente al mondo è così bello come stare insieme a te. E la vita, questa vita è uno sballo. Hai spazzato via i problemi, le paure, i dubbi miei. Che bello stare qui, accarezzarti così, parlarti così, felicità. Heaven, I'm in heaven. I'm in heaven. Lascio il mondo alle mie spalle, corro qui. Forse non è bello, forse non è chic, ma che bello stare insieme. Ma che bello stare insieme. Restare guancia a guancia, cheek to cheek. 这是莫文蔚和安德烈·波奇利翻唱的一首爵士经典歌曲 Cheek to Cheek。能够和世界级的男高音同唱一首歌，这样的机会自然难得。当然了，莫文蔚在意大利、英国留学的经历，再加上他对爵士作品的狂热，让他对这样偏艺术的作品也是驾轻就熟。肥水不流外人田，歌坛亦是如此，特别是对跨国经营的唱片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内部资源的配置，非常容易就可以促成不同地域歌手间的合作，借助到本土歌手的影响力来提升合作歌手的知名度。2009年，潘玮柏推出了专辑《007》，就邀请到了同公司的 Akon 合作这首《Be With You》。

众所周知，周杰伦是一位篮球爱好者，所以在知道这首广告歌曲《天地一斗》是和 NBA 球星科比·布莱恩特合作的时候，他就非常憧憬两个人合唱的效果，于是写了这首有点难度的说唱作品《天地一斗》。那其实呢，科比本人也是一位音乐发烧友，他在2000年发行过一张说唱专辑《KOBE》。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国际间的合作，那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 Madonna 为偶像，他从来没有停止国际化的探索，比如说2010年他的 Myself 概念专辑十首歌曲舞曲比例占到90%，当时也找到了 Madonna、 贾斯汀、亚瑟小族的制作人参与制作，那像主打歌美人计和王爱之徒呢，都是欧美味道纯正的舞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 Jolene 蔡依林2007年和澳大利亚女歌手卡里米诺合唱的这首 In My Arms。 Do you ever dream of this?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新歌二号，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新歌三号，张韶涵，没离开过。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 新歌四号，徐佳莹，